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亦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夫人何晶啊，咁咧佢前几日咧曾经咧破天荒喺住呢个 Facebook 嗰度咧系转载新加坡一个智囊嘅英文嘅文章，系抨击啊呢个中国最高人物咧习近平，话佢咧系好似一个咧黑帮嘅首领。並且將教父啊個主角咧係同佢咧係相比，就係話咧佢而家咧將自己咧係逼埋一角啊，就咧卒之要搞到咧去東盟嗰處咧係要求合作，但佢自己冇檢討咁多年來啊，係對於鄰國即係南洋各國種種嘅打壓啊，咁咧喺度嘲笑習近平啊，你唔可以好似啊教父電影裏邊啊嗰句名言啊，我可以開出一個佢唔可以拒絕嘅價錢，就喺今次啊。是不会有人再对中国提出的种种的利益的诱惑呢是有任何兴趣。嗱，呢句说话同埋呢一篇嘢呢，所以讲非常之呢是有挑衅性。啊，引起呢亚洲国家啊嘅嗰个议论。啊，中国香港特区嘅报纸啊，有冇譬如电视新闻有冇转载？呢个大新闻嚟㗎。非常之巨大嘅新闻啦，因为呢中国香港特区呢自称呢是同新加坡呢是非常之唇齿相依的好好朋友，而中国香港的特首呢是曾经呢是走去访问新加坡呢是拜会啊新加坡嗰阵时的总理就李显龙。咁呢你嘅明显呢就表示你是表错情。而中国啊共产党呢亦都呢是毫不讳言，佢对新加坡的管治方式是好有兴趣，希望向新加坡学习。你向佢学习呢，而家你睇到呢佢个前啊第一夫人呢对你好似唔系好睇得起。呢个绝对系一个呢官方嘅态度。因为呢引起啊呢个呢华语区一个好大嘅讨论之后呢，个个以为啊何晶女士啊李显龙夫人呢会迫于压力啊会将呢篇嘢落架，完全冇落到。三日之后啊顶风作案，即系大陆话斋啊展开一个第二击。这个第二击呢是再度在他的 Facebook 转发另一篇啊新加坡这位智囊啊写的英文文章，一样是抨击中国最高领袖呢是习近平。是吧，咁呢就啊这篇文章呢就是说，如果习近平过去12年冇成为一个黑帮领袖的头目啊，今日呢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更加大。啊，这个呢是第一篇啦，是吧，而家呢第二篇呢就是啊一张呢好得意嘅图片，就係、是、图片里面呢个中国嘅最高人物不容啊係议论嘅领袖呢，就係、是、习近平戴住个口罩孤零零坐喺张凳度，失魂落魄，同佢嘅处境呢係好相似。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呢嗰张相係非常之英明神武，戴住顶牛仔帽，而且呢係灿烂嘅笑容。嗱，你就呢一张相呢你可以定义啊啊！呢一位咧，前第一夫人是一个所谓的亲粉，是 Donald Trump supporter 啊。但是咧，华人社会啊，嗰啲咩 KOL， 你够唔够胆？你而家话啊，何晶是一个亲粉咧？啊，你够唔够胆攻击佢咧？啊，唔系一样唔够胆吓？呢啲 KOL 你都知啦，系嘛？呢啲所谓的 Trump hater， 佢对于一啲咧系客观理性评论 Donald Trump 嘅人咧。啊！佢會斷章取義啊！呢個又侵粉，嗰個咧係又話阿侵只狗，你而家夠唔夠膽出聲？你唔夠膽啊嘛？點解啊？咪你咪一樣係呢啲啊欺善怕惡啊嘅狗嚟嘅咯，係咪先？係嘛？個鬧啊，敢唔敢鬧啊？唔敢鬧，咁我哋就夠膽啦！啊，就係、是、咧客觀公正評論啊！呢個咧李顯龍啊夫人啊何晶啊呢一個咧係對 Donald Trump 啊可以講話。在相比之下赞颂的文章，啊，人家不怕这些这样黄面孔的 KOL 说他是侵粉，这些也都不够胆，这班人。而且呢是令我瞩目的就是华文传媒在香港呢没有人够胆报道，除了这个香港01，其他的报纸呢只是很简约的报道，不敢评论。你看到现在中国香港是一个什么世界，还有一个什么状态，是不是，鲍先生？ 系，不过咧，又似乎活喺平行时空啦。你喺睇到华文传媒咧，除咗一面倒喺度诶咒骂 Donald Trump 咪破坏世界秩序啊、朝令夕改啊、下山三百字之外咧，其实跟住咧就喺度吹嘘紧中国咧准备打一场持久战。咁根据《华尔街日报》嘅报道啦，咁你都知《华尔街日报》啦，都系唔系好妥啊 Donald Trump 嘅，所以佢咧就好容易或者好多时候企喺中国嗰边去讲说话。咁佢话而家中习近平咧。希望打呢个叫咩痛苦值啊？咩个痛苦值呢？即系好似打拳咁样，其实唔系你个拳咧特别犀利、特别强，但系你调转，你系挨得拳多过佢，所以大家喺度搏拳。搏拳嘅意思就系话，我唔需要挡你，调转我系希望咧，你中我多啲拳。大家斗顶唔顺嘅时候咧，你就嗰方面咧就败下阵来啦。咁如果大家玩过 boxing 啊，玩过 MMA 嘅咧，知道咩叫搏拳噶啦。咁而家中國就係同你搏拳，因為佢睇死咧美國咧呢班即係官員啊，或者華爾街嘅大鱷，再加埋美國嘅人啊，就根本頂唔順喺關稅戰之下影響到佢哋嘅生活質素。但係中國人可以食草啊嘛，中國人咧可以承受呢個痛苦值啊嘛，即係所謂嘅咩三年嘅饑荒啊，咩大躍進啊，佢哋都可以啊嘛，餓死幾百萬人，中國依然可以強大啊嘛。咁於是乎咧，而家咧。就吹嘘緊啦，中國人嗰種韌性同埋嗰種吃苦能力，而且仲要加上一點就係可以乘著呢個關稅戰對中國國內嘅反對意見進行一個忠誠嘅審查，或者係加強嘅監控。咩叫忠誠審查呢？就喺呢個時候睇下你究竟會唔會吃裏扒外啦。因為大家而家要打一場關稅戰嘅時候，係要攞老本出嚟打嘅。啊，無論你係高幹子弟啊，或者係嗰啲。下面嗰啲官三代嗰啲國企啊，全部咧，你嘅利益咧係會受到影響。咁如果中間有人咧，自己私底下啊，裏通外國或者同美國繼續咧，即係拋眉弄眼咧，依啲就係顯露咗你對於所謂嘅一個人嘅忠誠不夠。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可以乘機監控，譬如話咧，加強對一啲企業啊，佢哋嘅營運嘅形式啊，或者佢哋裏面嘅人啊，究竟嘅活動啊，會唔會成日去美國啊？究竟佢哋嘅子女啊，去到外國之後啊，究竟有冇轉移資產啊？利用呢啲國家安全關稅戰之下咧，美其名啊，而進行更加緊密嚴密嘅監控。所以咧，中國共產黨真係好犀利，陶生，你成日讚揚佢哋，我都同意。每一次咧，危裏面咧都係機嚟嘅。就算中國發生戰爭啊，對台海都係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機會嚟嘅。就算中国啊要附上啊真係举国啊嘅经济啊要返返去以前甚至牺牲一两个城市呢对于佢哋嚟讲系冇所谓。我哋以前讲过啦呢啲叫做揽炒嘛或者叫做呢冇底线嘛系咪 嗱何晶女士啊我哋返返去点解佢会有第二击呢咁有好多人呢推测个动机系咪咁咧就原來咧呢、這個佢係新加坡嘅總理，除咗李顯龍嘅第二任妻子咧，亦都係譚馬石啊控股嘅執行董事。而譚馬石咧係長和啊嘅一個佔兩成嘅股東，而長和啊係經營嘅巴拿馬運河咧，而家正在遭到中方打壓，所以有人咧就推測咧。就由钱嗰个角度去推测咧，就觉得新加坡政府对钱系大为不满，而更加有人深层推测咧，就系何晶女士咧，好奇怪，系做紧中国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嘅委员，系嘛？嗱呢啲咁嘅位咧，冇理由咧系俾一个外国人咯。何晶咧系彻头彻尾系一个新加坡人，唔系一个中国人，系咪？所以咧，佢可以有一个独立嘅人格，同埋可以有一个良心嘅勇气，系讲出佢认为嘅真话。但呢个系咪一定系同金钱利益挂钩呢咁啲中国人咧惯常咧用钱啊，系嚟到咧系量度一个人嘅动机，但我觉得唔系咯。何晶女士咧，我觉得系一个咧好有高尚人格同埋独立思考力啊，一个新加坡嘅杰出嘅领袖。你哋咧成日用錢咧去衡量，係咪佢咧係嗨咗嘢啊？譚馬石啊嗰度咧係咪受損失啊？呢個咧我覺得係對新加坡嘅一個咧不敬同埋侮辱。新加坡有佢個良心同埋咧嗰個道德底線，我認為係嘛？不過呢個點都好啦嚇，呢個咧係好難證實嘅。咁就係譚馬石咧，當然咧係一個非常之龐大嘅一個咧基金係嘛？ 而且咧，新加坡咧就雖然探馬石咧係受到李顯龍、李光耀嘅家族嘅全權嘅控制，但係人哋啊係表現一個高貴嘅品格咧，就係人哋李氏家族絕對冇貪污，你從來未見過啊！李光耀嘅第三代係揸住個開篷跑車喺烏節路嗰處咧係通街拍，或者李氏家族嗰啲仔女咧係周身名牌，係炫耀自己嘅身份，粗聲大氣。到处 shopping 啊，同埋买嘢，同埋指指个鼻，你知唔知我系边个？你知唔知我老豆、我阿爷系边个？净系呢一样啊，就已经显示到咧李显龙同埋李光耀家族嗰个家教啊，同埋佢一个咧完全唔似系中国人，唔系中国人嘅一个基本品格。嗱，所以点样解读啊？何晶女士嘅呢两篇转帖嘅文章咧，佢毫无畏惧，佢话知你咧，你话佢系春粉又好，话知佢又话呢个咧反华反共又好，呢啲系我行我素，系咪啊？当然咧，到呢分钟仲未落架，同埋仲有冇第三击咧？這個、呢个亦都系令人咧觉得非常之咧系有兴趣期待，因为這個呢个咧系新加坡开埠以来咧系未曾试过。好啦，就讲翻你头先嘅话题，而家咧就系、是咪中方想攬炒呢？其實咧喺歷史上都攬炒過啦。1949年之後，毛澤東大躍進咪攬炒咯，餓死3000萬農民。所以我話中國共產黨好犀利同埋好叻嘅咧，就係佢睇穿中國人嗰種性格同埋佢個基因，就係咧我就算餓死你3000萬咧，你都會咧係做順民啊！呢個係毛澤東厲害之處。古往今来咧，你一有饥荒咧，一定咧系会刺激到咧呢啲农民嘅暴力啊！啊，嗰啲佢哋所声称嘅起义，但其实咧无义可言。明朝末年咧一样系饥荒，于是咧引发出咧呢啲农民嘅恐怖主义领袖张献忠、李自成咧周围走去杀人，几乎咧系改朝换代。后来好彩咧系俾呢个满洲人啊，系吴三桂放入关之后咧。是成为一个相对是更加好一点的生产力和文化。现在就是因为这个清华这个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有人推测是前副总理黄奇山的管辖的范围。黄奇山是金融帮，也是跟美国西方国家是有更加广泛的接触，但不等于黄奇山有民主自由的思想。所以有人推测呢，这个后面是有幕后的势力是支持新加坡政府这个立场，是都不出奇的，因为无端端这样这个是非常之一件古怪的事。黄奇山的名言就是中国人可以食草两年，这个不等于黄奇山说他在诅咒那些中国人，他那时这样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计这条路行下去，中国人将会出现是食草的局面，而他们不要紧，他们可以食两年草。这个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之科学和客观的形容。现在问题就是，你的香港已经融入是成为中国紧密的一部分，香港的750万人要不要食草？同埋咧，而家呢个两大人物的性格冲突，一个是中国的习近平，一个是 Donald Trump， 哪个咧系让步先？嗱，而家睇牌面嚟讲咧，美国包括 Donald Trump 对于中国人嘅民族性咧，嗰个认识咧，系确实咧系唔系咁深嘅。啊，佢当初咧，佢系始终都系一个几代都系一个美国嘅白人，佢受嘅教育咧系常识同埋理性。美国人咧，佢有一个博弈嘅精神，亦都有一个体育嘅精神。对于人道主义啊嘅考虑咧，佢亦都咧系有一个起码嘅要求。美国人之所以天真，你亦都可以讲话佢蠢咧，就系、你同美国佬打过交道嘅中国人都知啦，系嘛？讲三句咧，一啲普通寻常民间嘅美国人都信晒你讲嘢。如果你系一个咧中国女仔，一个女留学生，明明咧你个人咧系好蛊惑，你曾经考试啊作弊，你曾经系踩住啲男人膊头上，而且你系一个共青团员，你受过咧好严格嘅政治训练。当你去到美国读书，寄宿是一个美国夫妇屋企呢，美国夫妇对你好好啦。首先你来自亚洲啦，尤其你是女性啦，尤其你是咁温柔啦，是可以望落咋就对你呢好似当契女咁凑。佢完全唔知道呢这个女子呢可以是白骨精嚟嘅。讲乜嘢佢都信嘅。 啊，例如你可以编一套天方夜谭嘅大话咧，系呃任何嘅美国人，话你自己受过迫害啊，啊话你咧喺中国嗰阵时啊，你系一个同性恋啊，啊我啲人唔中意咧中国对同性恋嘅打压啊，所以我要走出嚟啊。啊！你會將嗰個美國教授啊、教師啊，係嘛？收養你嗰對美國夫婦啊，係氹到咧瞠目結舌。Oh my God! Oh, really? Oh, I'm glad that you got out of China。係嘛？個個都係啊！呢個中國人唔止係中共啊，呢幾十年咧，對於美國人嗰種咧天真嘅性格了如指掌。所以咧，你先至佔咗咁大嘅便宜，同埋中共嘅政權一樣，每一個人都有份。我、哦、你可以講啊嗱，啊你將啲今日呢一集譯成簡體字嘅中文字幕啊，俾喺美國嗰啲大陸嘅嗰啲留學生或者嗰啲人睇，你同唔同意啊？你們說美國人笨吧，都是傻逼，對吧？啊，你說什麼，他們都相信，對吧？係咪啊？香港啲人都有同感啦，係嘛？在蘭桂坊那裡的那些，不過這樣、啊、美國、啊、西方的男人呢，慢慢呢他們走去芭提雅又好，上海浦東又好，北京三里屯又好、啊、你以為他們老襯呢，他的心亦都想知道你做什麼，一夜情啊，是吧，舔 你上床啊，那裡最美呢都是西方白人男子呢，是永遠佔你便宜的啊、你不要以为呢现在他的绿卡啊那些 passport 那么容易呃、啊、他慢慢都懂得赵元松、啊啊。一个西方人如果去到中国啊三年啊是一定会学坏的、啊、是会被中国的民族的基因呢是感染的、啊。我不可以讲话污染是吧，所以我自细呢就是在香港啊，因为那么国际城市你知道香港的鬼佬呢是吧，是奸一点的，是 cynical 一点的，是吧，尤其是我以前呢，即係有一個來自上海嘅一個好見識廣嘅親戚話俾我聽，啊，佢話咧就喺外國啊，啊喺西方啊，佢英國人嚟講咧，佢話英國人咧，當佢哋嚟到上海或者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哋係好衰嘅，好奸嘅。喺英國國內嘅英國人咧就好人過喺出邊嘅英國人，佢但係美國咧就唔係，佢話美國咧就係喺外邊嘅美國人往往係好好嘅。美国国内的美国人呢就是无知和更加傲慢的。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呢去亲以前上海的美国人呢都是传教士。传教士派奶粉，他们带着爱心，很多长老会的牧师。所以呢我们上一辈的上海人呢就说去到上海呢见到美国人呢他们很容易愿意帮忙。他们觉得去到美国呢国内有种族歧视，例如有三 K 党的那些。但呢句说话呢某种程度上而家呢要修正，就是美国人喺国内嘅嗰啲呢都一样啊，其实都几好人嘅，係咪，但係有好人嘅意思喺中国人嘅眼中即係容易呃。嗱係一定而家中国领袖习近平同埋成班智囊啊，佢夠胆同美国佬斗大呢係基于一个咁嘅认知。再加埋中国嘅忍痛力高，忍痛力高梗係啦，係咪，我死三千万人啊你都唔会投票，系嘛？系更换个政府啊，咁啊证明中国人真系一种特殊材料所做，所以唔怪得咧，全世界共产党嘅政权咧，而家寥寥无几，可以话剩翻咧，只系得中国、北韩同埋拉丁美洲嘅古巴，连越南已经咧都喺度慢慢开始非共产化，同埋滥炒呢个概念咧，我怀疑啊，上边最高人物嘅灵嗰个灵感系来自香港，系咪？就咧呢个戴耀廷博士啊，佢发明呢个滥炒呢个观念咧，虽然喺香港咧，佢自己咧系企图推行唔成功，但你睇而家香港算唔算系某种嘅滥炒状态咧？话系都要坚持啊，呢个咧港版国安法同埋二十三条系都要坚持咧，系同美国喺政治上咧系甩勾，但喺经济上边咧又要死死啊，系要揽住美国佬只脚，7.8联系汇率。啊！嗰種高官講嘢咧，係開始戰狼化，係不惜咧，係令到香港付出一個飲食業同埋消費同埋經濟啊一個慘烈嘅代價。呢啲都係一種濫炒。啊！而且大陸咁樣樣係咪步向濫炒咧？我覺得都係，係嘛？ 毛泽东嗰人民公社咪就系滥炒，滥炒就点？ 其实冇理由美国人咧， 你可以食草啊嘛，美国佬食唔到草噶，食小餐汉堡包都唔得噶，系咪啊？ 美国人冇理由唔知道，1950年韩战咧已经领教过一次啊。当时咧解放军入朝啊，所谓嘅志愿军啦，基本上系冇粮食，亦都冇冬天嘅作战衣服，所以美国嘅情报咧预计佢哋进入咗北韩嘅时间表咧，应该系3个月到半年之后。点知喺当时嘅冬天，突然间就喺长津湖嘅北边发现大规模嘅解放军活动，而且咧仲比佢哋想象嘅规模大好多。结果就系后来嘅长津湖之役啦。嗱，当时咧你见到咧，美国嘅军队咧都系好对于解放军嘅作战方法咧系匪夷所思嘅。第一，头先我讲过啦。冇粮食，冇冬天作战衣服，竟然可以喺咁嘅地方作战。第二，竟然系采用人海战术。人海战术即系话不计一切，前边嘅瞓低，后边继续上，打到美军嘅机枪咧，嗰啲水冷系统啊，都崩溃，支枪管都挛晒，都打唔晒嗰啲解放军。好啦，去到第三就系、是、甚至咧，有部分咧后来啊。就将嗰啲战俘啊，或者系嗰啲俘虏咗嘅南韩士兵咧，做前边嘅部队扫雷啊，将嗰啲人咧就拱去前边，就嚟消耗咧美军嘅弹药。咁呢啲全部咧都系违反咗美军嘅作战规则，或者叫 rules of engagement， 即系交战嘅规则，甚至我哋叫 humanity， 即系人性。但系咧，你面对呢啲解放军共产党嘅作战方法咧？你是冇办法嘅，呢啲喺《国共内战说白血红》呢本书里面呢已经介绍过㗎啦。所以美国人应该喺足足70-80年前呢已经领教过同中国作战嘅方法。所以今时今日呢场关税战我当系战争啦。其实中国呢系突然间我觉得佢哋系乐于见到而家咁嘅情况。因为佢哋有一个机会可以同美国呢打一种叫 close combat， 即系话埋身肉搏战。就唔再同你咧喺个谈判桌上边咧来来回回啊，咩释放民运人士啊，换取咩嗰啲最惠国待遇啊，佢哋自己都冇耐性啦。因为习近平咧啊，除咗想做多一两届之外，佢仲想喺佢嘅任内或者佢嘅个生命之内咧，系完成 咗中国梦咧， 台湾嘅统一，或者咧系要成为咧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第三个。重要的中国的人物可以在个历史书上面留名。所以调转现在他觉得这个危其实是机，令到他可以呢对美国的这个争霸是加速完成的。 是啊，但是中国人的、那个、心理我觉得很特别和值得赞扬的，就是明明是一个人他想实现自己在历史上面所谓的青史留名，是他个人的。他想咧系个人咧系威过佢嘅前任毛泽东同埋邓小平。你达到呢个目的咧，明明系对十几亿嘅中国人嘅集体利益有损害，甚至咧系可以引起对海峡嘅另一边嗰2300万人啊，嗰个生命同埋基本利益一个极大嘅威胁，甚至系消灭。啲中国人都觉得咧，哇，好啊，好啊，正啊，正啊！好似佢成功咧，即系等于自己成功喎，但系而家唔系话佢成功咧，系黄岐山话系你食草啊，咁啲中国人都制噶喎，系嘛？呢度先好嘢喎，嗱呢度咧就系 Donald Trump 同埋美国人啊，系超出佢哋嘅想象之外。如果你10年前话俾啲美国朋友听中国啊系一个咁嘅国家咧，佢哋唔会信喎。哎呀，唔系啩？你会唔会太偏激？佢话你太偏激啊！系嘛？佢话你有偏见啊，系嘛？因为佢哋嘅认知世界里面冇可能嘅，但系而家咧就做俾你睇啦。啊，所以呢一铺咧就即系中国人嘅代表作嚟嘅，亦都可以讲话习近平今次一定唔衰得喺佢嘅生涯里面。如果你要想做汉武大帝啊，直追康熙、雍正啊，同埋呢个实现呢个咧一个伟大嘅个人嘅历史工业啊，唔使惊，中国人会陪你成全。啊！呢个所谓嘅中国梦，嗱有见及此咧，呢个何晶咧，我睇咧佢而家啊新加坡咧都系心里边咧非常之了解，佢一向都好低调，系一个实力派嘅人物，从来唔发表政治评论。你第一篇啊呢个针对习近平嘅嘲讽， 点解咧？系佢完全冇政府冇人出嚟否认，仲要咧系出第二篇，第二篇嘅角度亦都系好聪明。佢对于习近平嘅攻击咧，即系唔好讲攻击啊，嘲讽咧系稍微降温，但系仲有一幅相咧就已经好明显噶啦。就是、第二篇嘅重点咧系对 Donald Trump 啊呢个领袖人物嘅赞颂。嗱，两篇嘅角度唔同，但系个主题一样。啊，呢个咧亦都系向美国表示，我咧喺个骨子里边。核心价值是同你同一个阵营，不是同对方。嗱，呢个所以点解话系一件大事咧？啊，相信咧喺中国方面内心咧系会觉得震惊嘅。啊，因为佢哋以为中国人啊，特别香港咧，我睇到好多嗰啲中环精英长期以嚟咧，就觉得新加坡好归顺嘅，新加坡咧系买怕大陆嘅。啊，甚至咧新加坡、马来西亚成个东盟咧都系中国嘅囊中物嚟嘅。但佢估唔到今次咧，原来咧系所谓嘅养唔熟嘅。但系养唔熟咧，佢哋唔会检讨自己错在边嘅。嗱，但系对于呢个何晶夫人啊，佢今次企嗰位啊微妙，佢哋又唔够胆去抨击新加坡，同埋闹又唔敢闹啊，系嘛嗱？啲西方记者啊嗰种偏合咧，就系佢唔够胆咧喺外交部发言人嗰度举手问啊，你有冇睇到新加坡啊呢位前第一夫人嘅言论？因为西方的新闻工作者的视野都是很偏合的。他们就算看到呢都不会觉得这件是一个大事。他们的 journalistic judgment 是很 limited, 是很有限制。所以你看看今次呢可以在一个这样的位置呢新加坡呢是有一个这么特殊的一个表现。是而清华经济叫管理学院咧，系朱镕基创办。当时咧，你委任何晶，梗系想统战啦。中共统战嘅目的就梗系想系改变你嘅思想，改变你嘅立场，令到你同自己一样，叫团结大多数。但系最终你发现咧，系团结唔到嘅。起码新加坡咧，你向佢统战咁耐咧，原来啊，佢表面上嘅交足货，呢个新加坡亦都系好聪明，系嘛？满面堆笑，但系佢嘅骨子里边咧，大家都咧系心照。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咁啊，美中呢一场角力咧，下个星期咧又会日日新鲜和和金。今年我认为系出现大事啊！啊，呢个咧走唔甩嘅。2025年好特殊嘅嘢，你而家睇下，日本啊有一个咩出身住冲绳岛啊个预言家话，讲到明啊4月26号啊，啊呢个下昼2:48咧系有巨大嘅地震啊，系嘛？好啊！呢啲咧就真系危言耸听啊！同埋而家日本嘅网民咧喺度咧讲紧呢件事，成个世界已经唔正常，全世界患咗感冒，就系、是、因为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种落嘅恶果系由全人类而家去面对。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订阅《风云谷》同埋加入我哋嘅风云会。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吃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真 话，